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搭乘，祝您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同样都被椅子外放了，谁敢自己喊我名字？现在全面色彩了，这该有链子，网友这不多的穿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只能我年轻个子，三牛单轨就起够，三牛单轨就起够，看我这一把总要附加一点骄傲，我就有才打开大开变成什么单不能什么环路都特别不能看到那是否的什么都能这样跳槽为灵感不能没有还有冬虫夏草自己的音乐自己非要分辨更好听我说重要过朝鲜应该更过还分个分手旁边多干一些什么错战术地龙一般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 是娱乐大篷车。 Hush now, my baby, be still, love, don't cry. Sleep like you're rocked by the stream. Sleep and remember, my love.I'll be with you when you dream. Drift on a river that flows through my arms. Drift as I'm singing to you. I see you smiling, so peaceful and calm.Sleep and remember